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五，农历11月12，北京晴，4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 时政解读，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谱写新的华彩乐章。 习近平会见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的日方代表。 国办印发意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发重要规范，健全立法工作机制，提高立法质量。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应询时表示，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后，武警部队的根本职能属性没有发生变化。 中央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明年将开展回头看。 中宣部等部门部署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 阿富汗首都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超过120人死伤。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要求使节们深刻领会党的19大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向使节们和辛勤工作在外交战线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慰问。 党的18大以来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外交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拓展全方位的外交布局，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为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年来啊，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赞誉，我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同志们的家属和亲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19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尽管国际力量对比变化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但潮流已经形成，大势不可逆转。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的国家必将日益繁荣昌盛，必将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必将日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外交战线全体同志要永葆对党忠诚、为国奉献的赤子心，永葆开拓奋进、担当有为的事业心。 要牢固树立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外交方针政策，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要坚持外交为民，要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不断扩大我国的朋友圈，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同各国的广泛合作，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多边事务，维护中国人民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的故事，促进中外理解和友谊。 习近平还要求外交战线全体同志要永葆主动学习、自我革新的进取心，永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心， 要坚持不懈加强学习，加强战略谋划、调查研究等能力建设，为做好对外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抓好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纪律严的外交队伍。希望各位使节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忠实履责，奋发有为，努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新时代我国外交工作谱写新的华彩乐章。 时政解读：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驻外使节在新时代中国外交中将承担哪些新的使命？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介绍，我国驻外使节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为中国发展提供一个和平友善的国际环境。 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要发展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结构性矛盾的一些大国，我们也要想尽办法要管控好这个分歧，在这个同时呢，也要维护好我们自己国家的主权、尊严、领土完整。 华黎明表示，驻外使节的工作重心也在发生着变化。 驻外使节的大量的工作侧重于发展双边的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还有呢，很大一部分精力要用来推动双边的这个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在海外利益的这个保护。过去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投资，在海外经商的公民人数很少，这些年大量的增加了之后，驻外使领馆这方面的任务大大的加重了。 通过连接遍布世界的朋友圈，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新时代中国外交中，驻外使节还将承担更多新的使命， 要跟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全世界都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这个迅速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中间所包含的善意，发展同所有国家的这个友好关系，推动习总书记所提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前景和理想。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习近平积极评价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赞赏两位干事长长期不懈致力于推进中日执政党交流，为促进两国务实合作和民间友好做出的努力，希望双方加强党际交往，深化沟通合作，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会见后，习近平与参加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部分日方代表合影留念。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心无百姓莫为官》，习近平同志帮扶下江村纪实，文章生动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浓厚的为民情怀。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意见明确，要以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分配、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等为重点，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意见要求，按照谁批准谁公开、谁实施谁公开、谁制作谁公开的原则，明确公开责任主体，探索建立公共资源配置黑名单制度，逐步将骗取公共资源等不良行为的信息纳入黑名单并予以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的工作规范，和关于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引入第三方评估的工作规范，健全立法工作机制。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有关国家机关代表、 军事机关和军人军属代表、人民团体代表、专家学者、基层工作者和群众代表、行业协会代表等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权利义务关系、利益利害关系的设定、变动等调整问题进行专题论证和咨询的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臧铁伟介绍，所谓重大利益调整事项包括以下内容。 一呢，是涉及到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间权利义务关系重大调整。那么二是呢，涉及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突出矛盾的问题。三呢，是涉及有不同利益诉求群体之间的重大利益调整。四呢，是涉及到减损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对社会公众有重要影响。五呢，就是需要进行专题论证咨询的其他重大利益调整的事项。 法律草案在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之前，在对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评估时，应当提供论证咨询情况。论证咨询后形成的立法论证咨询报告和材料，应当作为研究法律草案修改完善和做好相关立法工作的重要参考。第三方评估是指由利益利害关系方以外的机构运用科学、系统、规范的评估方法，对有较大争议的重要立法事项进行专项研究和综合评估，并提交评估报告，为立法决策提供参考的活动。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草案，有关方面在调整范围、主要制度等重要立法事项上有较大争议的，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估。 以往在法律起草和审议的过程中，遇到一些有较大争议的重大立法事项的时候，多数是由起草机关或者是立法工作机构征求相关方面的意见。那么这次呢，就是要委托第三方，实际上就是一些专业机构、智库、高等院校，委托他们作为第三方，从客观的角度运用一些科学的技术的这个方式方法来进行一个评估，为立法提供一个重要的评估的依据。 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对外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原审被告人张文忠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案和原审被告人顾雏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公正司法增强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昨天表示，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后，武警部队的根本职能属性没有发生变化。央广记者邓锡光、周雨婷报道。 党中央决定，自2018年1月1号零时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武警部队的职责使命发生变化？中国的国防政策是否有所改变？ 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后，武警部队的根本职能属性没有发生变化，武警部队也不列入解放军序列。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也没有发生改变。 本月26号，台湾当局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的国防报告书，任国强对此回应，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哪里来的什么国防报告书？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必须正告台独势力，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任何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图谋都是徒劳的。 环保部昨天透露，第一轮中央环保督查完成全覆盖，明年将开展对首轮督查问题的回头看。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从2015年12月在河北试点至今，中央环保督查已经完成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督查全覆盖，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13.5万件，立案处罚2.9万家，罚款约14.3亿元。在编督编改过程中，共问责党政领导干部18199人。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表示， 前三批督查的22个省份整改方案，共明确整改任务1500多项，目前已完成42%。 内蒙古的呼伦湖现在的湿地面积已经增长了300多平方公里。安徽省全面叫停了巢湖、滨湖湿地的违法建设行为。在强化督查整改的同时，你要比如讲，海南省明确提出了永久停止在中部生态核心区开发建设半销房产的问题。 环保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还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确定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能够实现。 四川、浙江近年来实施扶贫解困、产业转型、旧村改造，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央广记者韩民权、陈于燕报道。 走进四川南充新郑镇安溪潮村，崭新的洋房、清澈的鱼塘和现代化的蔬菜大棚整齐排列。在村活动室，52岁的王玉清正和几位村民一块儿编织手工艺品。手工艺品做好后发朋友圈，就能卖个好价钱。 几个好姐妹在一起啊，就约到一起做哈嘛，开开心心的啊，身上也有活路做，又能挣点实惠。 近年来，安溪潮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改造、新村建设和产业提升。2017年，全村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近年来，四川实施扶贫解困、产业提升、旧村改造、环境整治和文化传承五大行动，大力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而在浙江，同样美好的乡村画卷正在描绘。近一年来，浙江省围绕村庄整治、生态文明建设、农业产业转型等方面，加强乡村治理。浙江长兴红星桥镇白水村李塘特种水产园区内的鱼博馆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明年5月1号将正式对外开放。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村民张建平每天都在现场忙碌着。 我们期望呢，它是一个能够提供周边市民来体验农业、了解农业生产、了解农产品的一个平台，帮助我们当地的农业生产者更好地销售自己所生产的农产品。 今年1到11月，农园新景项目已带动周边15个乡村发展，增加旅游人数5万人次。长兴县红星桥镇农办主任林运训表示，要引导农村新业态成为富农新亮点。截止目前，浙江省已打造美丽乡村风景线300多条，培育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58个，示范县12个。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广西北海市盛产珍珠，被称为珠城，但由于海洋生态破坏严重，珍珠养殖跌入低谷。今年北海市开启振兴南珠计划，效果如何？我们跟随北海珍珠行业高级工程师贾友红去看看。央广记者邓军阳报道。 贾友红刚进北海银海镇冰塘村，就熟门熟路地来到老朋友猪农邓少松家。邓师傅刚从海里提了几筐珍珠贝回来，正在院子里开背采珠。 我今年那个差河的贝呢，都是20多万，这个中贝啊，那个呢有100多万。 邓少松养殖珍珠已经有30多个年头，经历过90年代最高18000元一公斤的南珠时代，也目睹了南珠经济的衰落。98年后，北海珍珠养殖规模萎缩，养殖技术下降，寒潮灾害侵袭，加上沿海工业发展，北海田地对养殖空间造成一定影响。珍珠养殖一度跌到低谷。 到了00几年以后呢，就是那沙呢都变黄了，那海水都浊了，所以呢这珍珠养殖就萎缩很厉害了。 沉寂10多年，南珠终于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今年北海市开启了振兴南珠产业的步伐，首先就是加大南珠养殖区水域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要求沿海企业污水必须排放到市政污水处理系统，一滴也不许流入海里。 今年比往年都差得多，一公斤补1000。 现在呢，政府呢，听说呢，采取很多样的政策，还是高兴啊。他说养珍珠啦，有希望啦。那个呢，我们养珍珠的肯定是有点信心啦。 创新中国，透视未来。 创新中国透视未来，今天播出传音入密，采制央广记者王凯。 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播泽华。武侠世界里有一种神功叫传音入密，以实现千里传音。小说里的神功当然是虚构的了，不过如今这项神功变成现实了。带着对这种秘技的向往，最近呢我就探访了位于杭州的一家公司巨声科技。公司创始人于雷波正在调试设备， 桌上一台电脑、一个功放和一块平板喇叭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里是播放音频吧，有个音频线引到这儿以后，然后经过这个功放再传到这里，让它发出不同的声音。 传到最后这个叫 换能器。 眼前这个金属换能器，通俗的称之为喇叭，其貌不扬。它的表面呢有几十个直径约一厘米的小孔，均匀的排列， 一个一个的小点，它每一个都是一个发声单元，但是这个发出声音我们听不到。通俗一点就是超声波。 超声波和正常的声波不一样，是直线传播的。正常的声波加载成超声波以后，就可以做到普通声波无法做到的定向传播。我们站在距离这台巴掌大小的喇叭大约五六米的距离，听到了响亮、声源方向辨识度很高的音响。 前方到站德基广场新街口站。 而只要喇叭的角度偏离我们所站的方向超过30度左右，就立刻能够感觉到声音的音量啊呈断崖式下跌。于雷波表示，希望这种巨声波系统未来首先可以应用到降噪的环境中，解决扰民问题。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主动降噪一样，我们自己先把自己的声音控制好，不去破坏人家的生活的环境。 专业人士如何评价巨声波系统？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近日，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教育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部署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将重点排查用户数量多、社会影响大的网络游戏产品，对价值导向严重偏差、含有暴力、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坚决予以查处。对内容格调低俗、存在打擦边球行为的，坚决予以整改；对未经许可擅自上网运营的，坚决予以取缔。 新闻动车组，最高检表示，对幼儿园虐童案件绝不手软。我国首次为高校学科评估分档，山西企业分离办社会移交工作明年底前完成。世界首条高速公路光伏路面试验段通车，请听报道。 自2016年1月到今年11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幼儿园工作人员侵害儿童案件69人，提起公诉77人。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主任郑新俭介绍， 案发幼儿园普遍存在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尽人不严、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应当进一步完善机构从业人员准入制度、安全管理和责任制度、行政执法机制等方面的规定。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教育部昨天公布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在参评的513个单位的7449个学科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21个 A 加的一级学科领跑。与此前三轮评估不同，本轮学科评估结果按照百分位确定等级，不公布分数和名次，将前70%的学科分为 A 加至 C 减，共9档公布。教育部学位中心主任黄宝印表示， 过去呢，我们是按照分数来公布一些名次，这样有时候呢造成一些学科在一些微小的差别就分出了个高低来，有时不太科学，也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读。按百分位分档分等次，更有利于促进学校把关注点注意在内涵建设上，而不是在位次上。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山西省属企业办社会机构共有1041个，从业人员接近11.2万人，企业每年补贴的资金高达68亿元，国有企业减轻负担刻不容缓。山西省出台关于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实施意见，明确分离移交工作于2018年底前完成。2019年起，国有企业不再以任何形式为水电气等三公一业承担费用。山西省国资委企业改革处处长高春义。 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呢，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是企业的甩包袱，要达到企业营、职工营、政府营三营，确保交得出、接得住、管得好。 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台记者徐明太原报道。 全长1120米的试验段光伏公路位于济南南绕城高速，铺设在主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上的新型材料，像是在地上铺了一层毛玻璃。研发者同济大学教授张洪超介绍，这一创新型材料解决了光伏组件薄如蝉翼易碎的弊端。 这一段实验路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个路面的承载功能和光伏发电有机的跨界融合。 光伏高速公路路面下预留了电磁感应线圈，可实现电动汽车在此路段行驶过程中边跑边充电。济南台记者张立忠、山东台记者翁平亚济南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日前下发通知，决定从12月15号到2018年2月15号开展2个月的专项监督活动，协助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 连接石家庄和济南的石济高铁昨天正式开通运营，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的最后一横正式收官。全国铁路昨天实施了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将有更多复兴号动车组从京津冀区域发出。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一些地方对形象工程只是一停了之，后续处置不力，造成资源持续闲置浪费，资金坏账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日益积累。 新华网评论，新官也要理旧账，叫停乱作为是必须，治理整顿一抓到底更是担当。 2018年考研数学出现神押题，教育部门否认泄题。 工人日报强调，相关部门需拿出依据来论证神押题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要反思考试知识点是否过于固化和陈旧。 哈尔滨市三家五星级酒店用马桶刷刷茶杯，涉事酒店仅表示十分遗憾。 新华社指出，安全和卫生是酒店业的命脉，商家这种行为会让自己丧失信誉，失掉市场。 多家企业对网络水军宣战，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央广网认为，将治理上升到立法与制度高度，才能真正让网络水军收手。 据中国驻冰岛大使馆昨天发布的消息，在27号冰岛南部旅游大巴事故中受伤的中国游客中，仍有2名重伤者在重症监护室进行救治，其余伤者情况稳定。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官员昨天再次赴冰岛国家医院探望受重伤的中国游客，向他们表示慰问。使馆官员向院方详细了解伤者伤情和医院救治情况，再次促请冰方继续尽全力救治受伤人员。使馆方面已与所有伤势较重中国游客的家属取得联系，并积极协调国内有关部门和冰方，为伤者家属尽快复冰提供便利。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10:30左右，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部第六景区的达什特巴尔奇地区，武装分子袭击了一家私人文化媒体机构所在大楼，该机构下辖一家文化协会和一家新闻通讯社。阿富汗公共卫生部确认，袭击已造成除袭击者外的41人死亡，84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发时，该建筑地下一层正在举行一场公共集会，一名袭击者进入后引爆了炸弹背心，另一名袭击者守在建筑物外，等人群逃出时引爆身上炸弹。死伤者中有不少是媒体工作者。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北京首次出现国企自有用地建共有产权房试点，土地供需矛盾是否进一步缓解？ 2017年 A 股大盘点，哪些标记在你的投资履历中留痕？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齐一凡、钟诚，主播于方、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是碧桂园的员工朱建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是实现梦想的过程。 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企业的梦想，一个民族的梦想。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北京时间 七点整。